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近日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获得又一胜利。啊，呢个胜利咧，当然未喺呢个乌克兰战场咧，亦都咧未喺啊呢个中国啊嗰个关税到底系达成啲乜嘢嘅所谓嘅啊中国啊对美国开放啊市场嘅协议咧，而系咧针对。而家咧全球啊，幾乎係數一數二最大嘅產品就係、是、蘋果手提電話 Apple 啊，嗰個 CEO Tim Cook 啊 ，Tim Cook 咧最新咧就係、是、啊作出一個向 Donald Trump 全面下跪同埋咧投降啊，係拱拜嘅姿態，就係、是、咧送咗一個咧24K 黃金磚啊，上邊咧係刻住 President Donald Trump。啊，川普總統啊嘅一個咧啊珍貴嘅紀念品俾佢，係100%足金嘅嚇。咁、啊、咧就點解要舔貴嘅 Donald Trump 咧？啊，因為咧喺 Donald Trump 一聲令下，呢、這個 Tim Cook 咧終於諗通啦。佢咧就應承喺4年之內喺美國啊蘋果手提電話生產線啊嘅投資咧係加碼多1000億，本來已經咧。是 commit 了5000億的了，即是总数6000億，将会在美国生产呢是1億9000塊晶片、啊、连同晶片、啊、另外呢新的 iPhone 和新的苹果牌呢就全部会采用、啊、在肯塔基州 Kentucky 呢是生产的玻璃片，即是那个荧幕那块小玻璃，这个呢都很重大的啊，一个转折嚟，一阵我哋咧系会再讲啊。咁咧，佢嗰啲晶片咧，苹果相关嘅晶片将会喺德萨斯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同埋咧系纽约生产。咁咧，苹果手提电话嗰块玻璃盖咧，将会由康宁啊，同埋咧诶，另外嘅一啲咧美国嘅玻璃嘅企业制造啊，将会咧系雇佣20000名美国嘅工人。咁呢個消息一全球咧係一播放咧，啊呢、這個咧 ceremony 呢件盛事咧係令到蘋果手提電話嘅股價咧係上升8%。嗱、啊，我哋由一個算術個推斷咧，因為 Donald Trump 咧係一向咧就非常之強硬咧係要恐嚇嘅蘋果，如果你唔將生產線搬翻嚟，我加你個關税100%。咁咧搞到蘋果咧又搬去印度咧就卸咗啲啦，然後咧啊都未夠。出資最尾咧要搬翻去呢個美國，但佢裏邊咧，我哋都知道好多人咧咁多年講嘅矛盾之處。美國嘅人工好貴啊，雖然咧你又慳咗嗰個運輸，但係咧嗰個手提電話咧嗰個成本增加，將來賣出嚟個價錢一定會更加貴。咁會唔會令到蘋果手提電話個銷量受損咧？嗱，如果係嘅話，呢個消息一公布咧，就冇理由係導致佢 Apple 個股價上升8%。應該咧係下跌，因為咧你將成條生產線基本上連埋晶片同埋玻璃蓋喺曬美國做咧，就冇可能同啊乜嘢都 Made in China 嘅華為競爭。到時華為咧係一定平過你，其他嘅三星咧亦都有可能係平過你，係嘛？嗱咁樣樣啊，個遠景係點咧？嚇會唔會啊？你將第三世界貧窮國家嘅手提電話嘅市場全部出手拱讓俾一帶一路嘅中國咧？是有冇咁嘅顧慮咧？嚇、啊、嗱，這個、呢個就似乎咧係冇任何嘅跡象。嗱、啊，而家咁樣係嘛 ？Tim Cook 咧就本人啊，佢喺上屆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咧，係對阿 Donald Trump 咧係冇乜嘢好面色嘅。啊，佢同其他好多美國嘅巨大企業一樣，啲 Facebook 啊、Amazon 啊、咩貝佐斯啊、朱克伯格，全部都係咧企喺左嘅嗰邊，即係支持民主黨嘅。咁啊 ，Donald Trump 嘅就選總統嘅時候係咁，以前係捐咗100萬美金。咁另外咧，佢捐俾民主黨啊，賀錦麗咧就係數以10倍計都不止。咁啊，當然後來個差婆咧就慘敗啦。而家 Donald Trump 翻嚟，我哋睇到咧總統就職典禮咧，成班呢啲咧AI 啊、高科技啊、Apple、Amazon 嘅大亨咧，就一夜之間轉態，企曬喺 Donald Trump 嗰邊咧， 系陪住笑面咧，系即刻咧系拆晒 Donald Trump 鞋，拆鞋咧系唔够嘅，你要见钱。卒之今次咧系见到钱啦，系加码1000亿啦。虽然呢只个投资嘅 package 咧系要时间，但系咧你讲咗咧系呢个系冇得缩嘅，吓再撤出中国咧呢个系大势所趋。所以你睇啲苹果个手提电话嘅生产咧，系将会系两站，第一主要就系印度。印度咧嗰度咧都系用平价嘅成本咧喺度补翻吓呢个喺美国啊生产晶片同埋玻璃盖嗰个高人工。嗱咁整体嚟讲，未来五年十年咧，即系香港人啊好多呢啲手提电话嘅消费者就准备要买贵手提电话啦，系咪咁解咧，鲍生？ 系咁啊，当然啦，市场嗰个反应咧就唔系话。真係咁樣計數咧，去計蘋果咧，究竟個銷量有幾多？而係咧解説係蘋果咧，終於能夠解碼成功啊！將啊同阿 Donald Trump 嘅談判方法，或者係點樣可以得到咧 Donald Trump 嘅啊青睞咧，係啊歡心啊！最重要係依點，即係話咧，其實佢今次咧只係第一步，因為如果隨住咧呢個啊蘋果對 Donald Trump 嘅臣服之後咧。其實更加多的合作機會，或者是引入更加多的投資咧，係會令到蘋果的電話咧，即使個銷量可能係會有啲下跌咧，但係總體嚟講啊，對於蘋果未來呢個企業喺美國發展的方向咧，係更加樂觀。因為如果嗰個關税真係增加 100% 之後咧，其實蘋果個電話一樣係貴噶嘛，係可能仲貴過而家美國生產添。依、这個就係 Donald Trump 使用嘅手段啊！你唔好理黑人憎好定係呢個啊霸權好，但係事實上咧，最後蘋果係要接受，因為最新咧對於美國嘅除咗頭先你提及嘅康寧嘅玻璃製造廠之外咧，另外唯一去運行啊呢個美國嘅稀土嘅礦藏嗰間叫 MP Materials 公司咧，亦都同樣得到呢個利好消息之下咧。令到佢哋嗰個股價亦都上升，亦都同時間咧同蘋果公司簽咗5亿嘅合同咧，就係、是、供應佢哋生產手機需要嘅稀土，包括磁鐵裏面咁等等。咁所以咧，其實係帶動埋咧其他嘅美國嘅企業嘅經濟。咁當然啦，咁究竟將來部蘋果電話賣幾多錢咧？嗱，你我都唔知道。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世界上有種叫不可替代性。因為咧，唔係話你隨便係用華為咧，或者係Samsung 咧就可以取代，因為而家係講緊兩個唔同嘅OS 啊，即係Operation System。咁而且蘋果嘅電話嗰個安全性咧係高過 Android 系統，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 ，Android 系統係一個 Open 即係開源式嘅設計啦。咁當然有佢嘅好處啦。咁但係咧，蘋果電話你喺中國大陸嚟講咧，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嗱，即係話咧，除咗呢個電話本身係有佢嘅功能性嘅強項之外咧，已經係另外一種咧，係社會地位啦，或者係嗰個喺個工作圈子裏邊咧一個身份嚟嘅。所以即使蘋果電話佢將來係更加貴咧，我覺得唔會影響佢個銷量，係會調轉增加佢嘅銷量，因為喺奢侈品或者係高昂價值嘅價值裏邊咧，呢啲產品咧唔會係因為貴咗而買得少嘅，依個唔係講緊咧，我哋喺超級市場買只燒雞嘅原理，因為蘋果電話已經係有一個不可取代性咯，依個係我嘅睇法。 嗱，即係話咧，佢而家係一個叫品牌同埋價格嘅轉型喎，呢個真係轉型喎，係嘛？嗱，呢個咧無可避免，佢將來會貴啲喎，但係貴咧，佢做嗰個叫 status 啊，嗰個叫尊貴地位喎。 這 個、呢個咧係將嗰啲咧係專門咧係一帶一路第三世界幫襯嗰啲華為咧，中國一向咧就自己宣傳嗰啲嘢叫平靚正。嗱平咧就一定嘅，靚咧都可以做到一時幾靚，正咧就未知。咁但係咧，起碼咧佢可以氹到消費者咧係平平地咧係買咗第一陣先。嚇翻咗去之後嗰架咁嘅電動汽車會唔會爆炸？好似成龍講，中國製造都會爆炸。咁啊，越迟爆炸，你买得越平，嗰件中国电器你咪越抵咯。早爆炸，你咪越唔抵咯。爆炸就一定爆炸噶啦。咁你就拖到长啦。中国唯有以后向呢个方向同美国竞争啦。吓，将中国制造仍然咧一定要维持系平，因为你冇得拣。 但系将中国制造的会爆炸，即系成龙嗰个爆炸点咧，系尽量压后，系嘛？咁咧你就可以咧勉勉强强咧，系用翻老毛毛泽东嗰只叫农村包围城市，呢、這个咧系毛泽东共党咧佢嗰阵时打江山咧嗰个绝招啊！佢唔同你咧去争嗰啲上海啊、武汉啊、天津，佢霸住个井冈山喺咧中国最贫穷嘅农村嗰处咧就烧杀抢掠地主。呢、这个叫做咧农村包围城市，嗱呢条 formula 行到今日，中国制造咧乜都有，但系乜都系平 ，Tmall 啊嗰啲咁嘅诶邮购嗰啲就系平过你 Amazon 啊西方国家生产嘅，呢招叫农村包围城市咧，系100年来无往而不利，就咁样咧系打冧咗咧系国民党，嗱而家咧。苹果手机对付中国以华为为首的农村包围城市似乎是看穿了。就我固守城市那个高级的品牌。我城市永远是城市。在民国38年之前上海就是高级过那些这样的山卡拉那些陕西啊黄土高原啊延安啊是吧你入到来上海就有蛋糕西饼西餐食。就有猶太人的哈同花園，就有英國人經營的跑馬場，所以你農村包圍城市是沒有用的。今天中國你向全世界 sell 投資，你都要 sell 回上海，這個你自稱最憎惡的叫半封建半殖民地，是以前國民黨和美國英法租界一起經營過這個文明的一個實驗室，因為你其他是不行的。咁你聽嗰啲咁嘅光油啊嗰啲啦，係咪？你去 sell 下啦，係咪？你叫投外國資金去嗰處啦，你而家 sell 嚟 sell 去都係城市，所以咧就而家 Apple 咧就而家諗通咗，所以將來咧你用手提電話，你揸蘋果手機就係身份嘅象徵。 你隨便啦， 即係你著一件叫 Burberry 啊嗰件咁嘅乾濕褸係英國品牌，就高級過你著。国货公司买嗰件火炬牌面蜡 嗱，陶生，只要有一日，如果咧华为可以好似苹果咁样喺各大嘅城市最繁盛嘅商业区开一间华为专卖店，即系好似 Apple Shop 咁啊，你见到啦，譬如话喺英国啊嗰、那个伦敦啊嗰间对住啊嗰、那个市集嘅苹果店，同埋咧其实各大城市东京好啊。香港的中環好全部呢啲蘋果店咧換曬係華為的專門店咧， 咁你就贏啦。 我就相信咧，華為可以威脅到蘋果啦、 嗯。 因為華為的手機咧，佢哋好識做 marketing 嘅，佢哋會利用啲名人效應啊，或者佢吹噓到個手機點樣稀有啊、三折啊去賣。但係你試下你望個身邊有幾多個人用華為，可能有一個半個，但係其實用蘋果手機嘅更加多。蘋果已經變成咧。中國人啊，佢哋一個身份嘅象徵，而且追蘋果電話嘅人咧，唔係我哋普通香港人，我哋嗰部電話都已經用咗幾年啦。但係佢哋一定要最新嘅，一出新機咧就即刻換噶。 越窮 咧，身份象徵嚟 嘅。越窮嘅中國人越要撲啊 Apple， 就算割個腎啊，係賣咗錢賣咗錢翻嚟，都用個錢去買 Apple。呢個係中國人嘅基因裏邊嘅崇洋啊！啊！裏邊嘅骨髓啊，啊，遺傳落嚟嘅一個咧，動物性啊嘅傾向，呢個冇得解釋。所以你話如果有一日華為要爬頭贏到 Apple 咧，就係佢牛高馬大、門高馬大嗰啲鋪咧，起喺中環啊，或者起喺倫敦啊，嚇呢個Knightsbridge 啊，嚇你嘅門面係要大過 Apple， 靚過佢，出邊排長龍嘅嗰啲後生仔咧。多過佢，咁咧你就贏啦。但係呢個你冇可能發生，因為中共咧，佢由誕生第一日開始，佢打江山打天下就係靠 cheap 一個字，就係靠平價，然後咧叫彎道超車，係嘛？我平，但係咧我可以不守你哋啲西方國家定嘅規則，我可以咧係呢個叫顛覆同埋突破。Made in China 而家點解都仲係咁流行？因为有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嘢你唔需要买名牌，你买个平底锅啊，翻去煎荷包蛋，只要个平底锅嗰个钢佢唔会爆噶嘛，系咪啊？系嘛？嗰个钢啊，系喺中国制造， 咁咧，西方國家嘅家庭主婦咧都會買中國製造嘅，但係你話手提電話唔同啦，係啲年輕人揸住出嚟咧，係約會啊、飲食啊、出嚟見人啊、開會啊、傾生意。你個手提電話擺出嚟，即係等於你去法國去呢個愛謝麗宮見啊法國總統夫人晚宴咁，你係唔可以著中國國貨公司啊出產嗰套叫做紅火炬牌棉衲嘅。你就算穿唐装呢都要穿在纽约开店那间 Blanc de Chine 的，是吧？因为呢是名贵一点的。最好呢你当然是要全身你的老婆啊，要 LV 啊 ,Chanel 啊这些行头啊，你才觉得呢衬得起啊你今晚这个城市没有人会穿国货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基因注定呢他以后永远是要做第三世界市场。既然是这样呢，这个就叫品牌脱欧。就是蘋果呢，我不會再跟你爭那些呢是貧窮啊，那些什麼中東非洲那些，你看看現在呢偷渡過來坐橡皮艇啊，那些這樣中東移民啊、難民啊，是吧？個個都穿條牛仔褲、條 T 恤，個個都揸住部手提電話的。你可以查一下他們部手提電話是什麼牌子，是蘋果還是華為。如果你將來蘋果的價格呢是一樣維持平價呢，是沒有好處的。你就算做到中东嗰啲市场，全世界啊有70亿人口，我当你有40亿系买你嗰只苹果，但系你嗰个品牌，因为你卖得唔卖得贵啊，所以你个品牌亦都会被呢个咧高销量同埋普及拖累。你倒不如咧就谂开啲，就做贵价嘢。将来苹果手提电话就只限于西方文明国家，一啲咧中产仲有 upper middle class 以上先买得起。你不需要咁普及啦，系个个都有台手提电话噶。啊，嗰啲瞓街噶，啊，嗰啲难民啊，你用手提电话嚟做乜嘢啫？啲僆仔啊，未成年啊，揸住部手提电话做咩？你唔应该七八岁读小学系嘛？要揸住个手提电话，你唔应该拥有，你应该揸住本书嚟到睇。所以咧，呢个转型咧，我睇到里边一个奥妙嘅地方，就系咧，如果呢个战略系成功。将来美国同埋欧洲少年儿童就冇能力，即系佢老豆老母咧，系冇足够嘅经济能力系买部手提电话俾佢。你冇手提电话，打少啲 video game 就睇多啲书，翻翻去啊嗰个书房嗰度咧，正正经经读书就好过咧。你阿猫阿狗都揸住部华为咧，喺度玩嗰啲咩王者荣耀啲咁嘅垃圾 video game， 同埋睇 TikTok 系自我洗脑，系嘛？TikTok 到你变咗个丧尸，系嘛？就是咁简单啫嘛，你要将个价格怼高，你先至咧唔整到佢唔好咁普及，就系少数精品。呢个世界就系讲上尊下卑，就系讲阶级，系咪？ 我听话 佢而家睇系咪佢而家睇穿咗，准备行条咁嘅路线咧？我认为系啦。 我听个传说啦，你都知啦，伦敦咧抢手提电话就好犀利噶嘛，而喺路边随时有架电动嗰啲滑板车就抢咗你。咁最近亦都听过咧，有人咧。就俾人搶咗電話喎，轉個頭咧，嗰個人咧，即係佢喺度追啦，跟住啲人嗰個劫匪咧就將個電話掉翻俾佢。咁原來點解咧？原來佢嗰架咧就好舊嘅，中國大陸製造嗰啲唔知小米定康拿嗰啲咁嘅電話。咁原來咧，即係佢中國嘅電話唔係冇作用啊，佢安全性係數係好高啊，因為原來搶電話嘅人咧搶咗你中國大陸嗰啲 Android 嗰啲小米咧，佢係唔要嘅喎，佢掉翻俾你嘅喎。所以即系你喺伦敦生活咧，可能你拎住个苹果电话咧，仲危险，对你人身安全啊，或者资产啊，个风险更加大。咁啊，反而咧，而家你呢个大陆嘅电话专攻呢个低端啊嘅使用咧，对于生活喺伦敦嘅人嚟讲咧，系仲安全。所以嗱，而家苹果嘅电话咧，虽然咧唔知道佢将来去卖几多钱啦，咁但系咧嗱。我覺得咧，跟住落去咧，阿 Donald Trump 可能有好多嘅小動作噶啦，即係譬如話推出呢個 Donald Trump 系列嘅專賣品，啊蘋果嘅電話唔多嘅，可能得1000部或者999部，咁啊全部咧有編號嘅，有 Donald Trump 咧個專用嘅，或者係佢你都知佢最中意金色噶啦，所以添谷斯送頂金俾佢啫嘛，轉個頭佢整部金電話， 蘋果系列 又得嘅喎。 你中國的土豪會不會買先？ 冇錯， 早買啦， 係咪？呢啲就係唔係真係實際上講個電話嘅價值， 即系等于爱马仕啊、Gucci、Chanel 呢啲咁嘅牌子，嗰件衫虽然个质料系上乘，但系点都唔值咁嘅价。点解咁多人趋之若鹜咧？就好简单，就系稀少咯，同埋佢个牌子咧，令你觉得咧啊上等咯、高贵咯、少人有咯，唔系个个着咯。嗱，其实以往咧，苹果电话都系咁样噶，早年嘅苹果电话真系慢慢声咁样，边个系买得起啦？咁只不過佢後來咧，佢希望想攞翻啲中價啲嘅市場咧，先至出一啲我哋叫做閹割型號啊、縮細個畫面啊、記憶體少啲啊、功能弱啲啊嘅項目啫嘛。咁佢發現咁樣其實你同中國大陸啲電話鬥搶爛市咧係冇用嘅，因為佢哋低處未算低，佢哋係好爛嘅。咁反而而家你不如去翻美國製造，打正牌子，將來你買到一部全部美國製造嘅蘋果電話係身份象徵喎。因为证明你是有钱人，不是普通人。你买部中国大陆或印度大陆的电话，你就会觉得其实比起那些 Made in USA 那些是低一等。所以将来的中国人不是会买回华为，是他周围要扫美国制造的苹果电话，因为这件事才是身份。 所以中國人是兩面人嚟嘅，係佢用佢對住中央台啲新聞，個個揸住華為，中國人用華為啊，係嘛？一 off camera 抌咗佢啊，一定用 Apple 啊，唔使問嘅，十個有十一個都係，就係、是、咁簡單。何況裏邊嘅 content， 到時嘅 Apple 係接通咧西方文明世界自由資訊啊嚇嗰個天地，中國咧呢樣又唔得，嗰樣又禁，你揸住個華為咧，只係接通百度。啊，同埋咧呢個咧叫DeepSeek， 係嘛？你嗰啲資訊咧掃嚟掃去，呢度又屏蔽，嗰度咧又話對不起、啊、你要搜尋的資訊咧係、不能夠提供、啊、全部頁頁都係白嘅 ，YouTube 又唔得 ，Facebook 又上唔到，你自己自絕於西方世界嘅自由資訊市場，所以你揸住個華為咧，你係翻去中國咧係自己為奴。同埋你咪搭通第三世界咯，唔緊要噶，係嘛？你想去交友啊、征友啊，係嘛？一個非洲男人啊，係嘛？可以咧，係接通咧，係成都啊、青島啊嗰啲中國美女啊，話我3个月之後我嚟讀書啊，我揀定個陪讀嘅中國女學生啊，呢啲有噶，呢啲用翻華為嗰度咧，你係玩到咧係好 high， 但係咧喺 Apple 嗰個世界咧就唔受你玩。又或者咧，你自己主動脱歐，呢個係你自己個政治制度去決定嘅，唔係話美國要同你脱歐，你自動你就要同西方脱歐，因為你嗰個最高嘅人咪講過，你不接受西方嘅價值觀，你係咪脱歐啊？人哋英國寄宿學校喺20年前菩薩心腸，想喺你哋嗰個國家度咧係開校園，係咧教你哋啲下一代咧係讀英文。係嘛？讀咧一啲咧西方嘅自由教育啊，世界裏邊嘅一啲咧課程，但係你唔要啊嘛，唔要你整個黨委書記搞到5-3、5-4，英國啲寄宿學校咪執笠咯？呢個係邊個同邊個脱歐啊？係你自絕於呢個世界咩？你唔好咧喺度反轉頭啊！美國要同中國脱歐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對唔住，以後你中冇我，我中亦冇你。你有你和我有我， 中國人 這個是雙方自然是形成的一個大割裂，是不是？ 中國人很現實的，你試下去英國那個歐力或者日本的歐力名牌店裡面，不用說哪間啊，入到去如果中國人第一時間做什麼呢？他揭一揭那個製造地，如果發現是 Made in China， 他立刻放 下，即秒嘴， 不看啊，是吧？ 當然了，這些就是中國人的本相。 系啊， 系嘛？你估突然间阿 Tim Cook 唔知咩？去得大陆咁多， 所以嗱，我即系预言咧，即系全美国制造，即系而家讲紧嗰个将来嘅苹果电话咧，系 100% made in USA 嘅时候咧，个价值更加高，对于中国人嚟讲更加趋之若鹜，一机难求啊！我觉得 点解今次话埋俾你听个玻璃盖啊，系要喺埋美国生产咧？ 系啊， 话中有话，案中有案。你不要看小一个苹果手提电话那块玻璃盖。现在中国有一个很牙刷的叫玻璃大王曹德旺。他就曾经在美国就开美国工厂就是生产玻璃。这些玻璃大大小小大的就是跟汽车那些挡风玻璃包括 Tesla 来做。所以他很牙刷的。他说曹德旺这个中国玻璃大王是开厂开到美国。 而且保卫中国的资本。但点知最近好景不常，就被美国的国家安全部咧系扫佢场。点解扫佢场啊？原来曹德旺咧吓嗰啲玻璃工厂咧，佢喺 Ohio 州咧嗰处咧，佢系优先雇佣嗰啲中国工人。佢请嘅咧就唔系请墨西哥人啊或者白人优先，因为啲中国人咧，当然你可以话喺个效率。工作效率嗰度高啲，对手咧好啲，系时薪只系得15美金。然后咧，啲中国人入去咧，帮佢咧生产玻璃。咁而家咧，对唔住啦，就此路不通，因为咧喺美国成立玻璃厂咧，仲要喺玻璃嘅安全措施啊、环境生态啊，系仲要有工会啊，因为咧佢用中国人啊，系同佢继续做牛做马咧，系可以唔需要咧，系喺美国咧，系俾玻璃厂嘅工会约束。而家唔系啦，对唔住吓，你讲到工会，点解你曹德旺嚟到美国开厂啊，系唔使咧，系设工会咧？呢个时候咧，就左交就出声啦，所以咧叫借东风，系借民主党名下嗰啲工会分子咧就问，点解你有特权？于是咧喺2024年7月26号，旧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出动，系对俄亥俄州曹德旺嘅福耀玻璃厂。清场式调查，系嘛？即刻咧就将公司总部同埋27个地点咧，就指控佢财政犯罪、剥削劳动力，系嘛？一旦咧系指控咧呢个属实咧，呢、这个曹德旺嘅福耀玻璃咧系会面临巨额嘅罚款，嗰啲负责人咧会全部会拉去坐监，系嘛？咁所以咧呢、这个。所谓玻璃大王嘅神话咧，就俾 Donald Trump 啊，间接就借呢个 Tim Cook 啊，同埋 Tesla 就咧一嘢咧就踢爆啦，系嘛？咁啊，曹德旺咧曾经咧喺中国咧系好出名，佢接受大陆嘅传媒采访话，佢宁可捐款100亿人民币，都唔会同嗰啲工人加人工，因为咧加人工咧系会推高啊嗰个通胀。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啊！啱啦，呢啲咁嘅吸血鬼咧，你喺中国可以吸食中国工人嘅骨髓，去到美国咧就行唔通啦。所以咧呢个咧就显示到所谓 Made in China 里边嗰种阴暗面啊！你长期咧系享用 Made in China 得到个低通胀啊嗰个利益咧，你同时喺度剥削紧中国成亿上万啊嘅血汗韭菜工人，亦即系奴隶。咁而家明唔明咧？左翼啊，呢、这个左派啊，你用马克思个理论啊，问下自己你咁样啱唔啱啊？所以日后 Donald Trump 呢个咧叫做市场嘅大革命啊，即使推高个通胀，你哋系咪应该含笑啊？系要咧系抵受啊？因为呢个低通胀就即系话对中国人，尤其系血汗工人最大嘅种族歧视，包括你班美国嘅左交喺度着 T 恤。系咪2蚊一件咧？着到咧系嘻嘻哈哈，Made in China，你知唔知嗰啲系新疆棉做？呢啲系一嘢咧就踢爆呢啲左交嘅伪善面孔。而家 Tim Cook 咧就谂清楚啦，所以呢个咧系大镬噶，亦都系咧嗱，Donald Trump 咧已经咧系推展咗呢场大革命。最近《纽约时报》就话啦，民主党喺侧边睇到咧就面青啦。佢话咧，即使有一日民主党翻嚟执政咧，都唔会改变 Donald Trump 呢个高关税，因为 Donald Trump 高关税坐喺度收钱咧，已经收到舐舐嘴。民主党嗰班左交系唔会唔要钱嘅，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要利用啲4年造成既定事实，系重新缔造一个世界嘅呢个咧商业秩序。嗱，就系呢个犀利啊！佢之不利咧，就系得个4年啊。系嘛？佢应该咧系做多一届。如果你要完成4年的时间，就唔系好够，系咪？ 系咁啊！苹果今次只系开始啦，因为跟住落去咧，其他嘅企业啊，都应该咧要模仿翻苹果，表忠又好啦，或者 就 现 系要 实又好 臣 啦， 服， 系啦， 系咪？ 因为苹果系咁大嘅企业，佢都要跪低或者要 系 接受 啊。 呢个100% 美国制造嘅安排。咁其他咧，咁其他仲有譬如话 Nike 啊、Adidas 啊呢啲波鞋啊，甚至可能美国鹰啊呢啲牛仔裤啊，仲有其他嘅科技产品啊。好多嘅產品其實跟住落去咧，都要跟隨蘋果嘅安排啊，美國製造噶啦。咁 咪 所 就係 以嗱， 跪低咯， 這個比影響關稅更加大。關稅的問題就好像我們所說，喂，你可以入少一點或者不入，但是現在它不是用關稅的手段，它直接整條生產線供應鏈全部抽起。你想想對於中國或者其他的這些第三世界東南亞國家印度的影響呢，其實是一個很深遠而且呢可能是災難性的。 天曲這麼惡都要低頭啊。Elon Musk 都是啊。而家 Donald Trump 咪做緊秦始皇啊，統一六國啊，歐盟啊、英國啊，全部跪低啊。印度你阿茲阿佐咧，你仲話要買俄羅斯石油咧 ？Donald Trump 仲有招數出啊！嗱，而家剩翻個台灣，最近咧台灣有論調話賴清德唔識得點樣同 Donald Trump 打交道。Donald Trump 覺得台灣幾煩嚇，準備咧對台積電啊呢啲咧嚇向佢加關税，再加埋見到個大罷免失敗，點解咧？因为台湾的民进党是闽南人组成，闽南人在历史上是 inward looking， 即是他不是好像广东人和上海人一样是跟西洋人有打交道的两百年的经验。第二就是赖清德这个人很目睹，他虽然是青靓白净，但是英文一定不行，所以你跟 Donald Trump 这些人聊天英文那里沟通不行，而且不懂得说那些类似邓永章爵士那种有幽默感的轻松的英语。这个是整个台湾整体的弊病，国民党又是。第三，他以为英文最好的那个叫萧美琴副总统，以前呢就是这个驻美的那个代表。为什么萧美琴呢？由于他又是出身于那个山地人，有个血统，再加上呢他有些女性主义，他呢在政治倾向就fan民主党。点知 Donald Trump 就最憎呢啲咁嘅女性主义啊，咩原住民啊、少数族裔权益啊呢啲咁嘅嘢，呢啲系蔡英文时代搞起嘅。嗱，所以一个意识形态嗰度咧，而家台湾民进党同埋 Donald Trump 个人啊，系搭唔到通嗰条线啊。嗱，所以咧就而家出现咧就系喺台湾嗰啲啊，佢好多嘢一本正经。吓佢见嗰啲美国国会议员啊，一定个正襟危坐，一张长台啊，西装骨骨啊，讲埋嗰啲英文咧，系非常之正宗。其实你同美国佬倾偈唔系咁噶，吓着牛仔裤翘起只脚 ，Hey， What do you think? How are we going to get rid of that bastar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系嘛？跟住讲两句粗口啊，咁呢啲咧就大家一杯 gin and tonic， 一支雪卡，乜都倾得到。台灣是沒有這些這樣的人的，是外交部又好，他的立法院又好，很多是美國留學回來的，馬英九的美國留學，他的英文是不得的，一看他的樣子就不知道不得，因為他未經過美國紐約為代表的東岸文化的那個薰陶，是吧？屈在個唐人街那裡，日日在那裡補釣啊，看那些七十年代啊，看金融武俠小說，一看沒得溝通。你看這個編曲就醒目了，送大礼24K 金跪低，佢就系秦始皇 ，OK？ 你话佢系咪国王？佢系，你咪闹咯，咪 No King's Day 咯，系嘛？你咪反咯，反完之后你咪当佢国王咯，你咪进贡咯，系嘛？呢、這个就叫现实啊！所以唔好同美国斗啊！你冇资格噶，你照下块镜。天曲照下块镜都要冚牌啊，系全球数一数二噶的高科技王国，何况其他的三四流啊，那些国家，何况其他根本啊系冇资格上大台嗰啲咁乞衣国家城市啊，系咪？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